BOSS 的仇恨。说实话，作为一个 MT， 此时此刻的翠豆竟然已经完全忘记这回事了，因为他自己也产生了仇恨，而且是稳稳地产生在无敌醉俊朗身上。直到突然听到这一句时，他蓦然醒转过来，再一留意，才发现 BOSS 守护者凯威的仇恨的确还在他的身上。那双手舞动的巨斧并没有因为无敌俊朗的攻击而发生丝毫偏转，不偏不倚，依然是朝着翠豆劈了下来。咣！一声巨响，就在回过神来的刹那，翠豆立刻举起了他手中的圆盾。这恐怕是每一个 MT 玩家最娴熟最常用的一个动作。守护者凯威劈下的这一斧重重地敲到了翠豆的圆盾之上，这一击显然也说不上有多地动山摇，翠豆一身装备又是稳稳碾压这一副本，圆盾一举，纹丝不动地就架下了这一击。几乎是同时，另一手中的骑士剑挥出，斩在了守护者凯威的身上。几乎也是同时，翠豆也看到无敌醉俊朗手中的盾牌一下敲到了守护者凯威的后脑。盾击，这是一个可以制造眩晕的技能，但是任何 BOSS 都会在一些方面抗性惊人，总不能随随便便就被玩家控制左右，那未免太降难度。这个守护者凯威作为龙之守护者，对于许多魔法制造的异状态是天生免疫的，但对于盾击这种物理打击，抵抗力却达不到全免疫的程度。吃了这一盾击后，眼冒金花，显然是已经被砸出了眩晕状态。但是对于 BOSS 来说，出异状态也往往很短暂。翠豆作为 MT 是最直接面对 BOSS 的，所以对于 BOSS 的各种属性、技能、抵抗能力都是摸得很清，再加上对骑士职业的熟悉，立刻判断出来，以无敌醉俊朗的力量属性，这一个盾击制造的眩晕顶多也不过一秒。不过在团队合作的时候，一秒的空档已经足够发生很多事情，此时的翠豆就立刻从这一秒的空档中得到了好处。先前他因为仇恨集中到了无敌俊朗而走神，盾挡还击这两个最习惯性的动作完成以后，竟然短时间的迟疑了一下接下来该如何操作，于是这一秒的空档就给了翠豆一个迟疑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一秒，他显然会立刻遭到守护者凯威的反击。这仅仅是一个副本的一号小 BOSS，翠豆又有着碾压该副本的装备，就算吃这一下反击，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团队副本呢？这是一个足以一击就杀出破绽的强悍 BOSS 呢？这一秒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此时的一秒虽然无足轻重，但至少这是一种意识的体现。不过区区一秒，转瞬即逝，迟疑了一秒回过神的翠豆立刻开始娴熟地拉去仇恨攻击，而那一秒的作用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他甚至有点恼怒无敌俊朗的这一击断击。原因和之前一样，自己还没有建立稳定的仇恨，这家伙去抢着攻击，找死吗？更可气的是，这家伙居然依然不知收敛，此时竟然继续和翠豆一起抢攻，两个人一起夹击守护凯威。其他人都还没有动，一般团队的规矩是要等 MT 喊打，输出们才会开始发动，此时只有新路有给翠豆刷一刷生命而已，而且也不是刷得很紧，毕竟治疗也是会产生大量仇恨的，刷得太紧也会从 MT 手里抢走仇恨。无敌醉俊朗，新路本来已经点出队伍面板，选中这人的名字，几乎就要点下移出队伍了，结果听到他说仇恨不是在你身上吗时，稍稍迟疑了一下。仇恨如果没被拉乱，那踢人自然是没有必要， 对于刚进工会的新人，心路觉得还是好好教他规矩的好，没有必要这么苛刻。只是这么一个犹豫，那边你来我往的，二人夹击守护着凯威就已经过了好几个回合。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甚至包括崔兜自己。他又是气急败坏地喊了两次替他出队，新路那边却都没有动，最后只是回应了他一句：“ 仇恨很稳啊。” 崔都很想喊一句随时都有可能被这家伙给抢了，但终究是忍住。这话对于一个 MT， 尤其是工会首席 MT， 一个装备明显比对方要强的 MT 来说，实在有些大失颜面。一样的 MT， 自己的装备更好，仇恨也还在自己身上，自己居然要担心会被这个水替抢走仇恨。崔豆突然有点后悔，觉得自己太失态了。那几句踢他出队，虽然主要是恼怒这无敌醉俊朗无组织无纪律，但在别人听来或许会误会自己是怕被他抢走了仇恨。看新路的回答，不就颇有此意吗？自己绝不是这个意思啊。崔豆心中呐喊着，好像也是在告诉自己一般，至于他那几个替他出队中是不是藏有担心被对方抢走仇恨的担忧，他不愿意去想。 想从我这里抢走仇恨，那是不可能的事儿。 最终崔豆大声地朝着无敌俊朗宣布着： 老兄，我是在输出，我会控制好仇恨的。 结果他听到无敌醉俊朗如此说着，输出控制仇恨几个字眼，听得所有人心下都是一悸。说起来，如果真是一个完全可以控制好仇恨的输出，那么直接跟着 MT 上去就打也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他有自信绝不会输出 OT 的话。这个水替难道竟然有这样的仇恨控制能力？荣耀里输出、治疗、承受伤害之类的，这些都可以设定统计，但是仇恨却是没有，这个要完全凭借玩家自己的意识和经验去掌握。所以此时的众人也并不清楚这无敌醉俊朗的仇恨是控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只是看他招招紧随翠豆的攻势，每个人都觉得心惊肉跳，只觉得这人的任何一击制造出 OT， 他们都不会有丝毫的意外。 无敌醉俊朗，你先等等再输出吧。 新路终于还是发话了，而且破天荒叫出了这个让人汗流浃背的名字。 不用。 结果回答他的竟然是翠豆。翠豆此时是完全较上劲儿了，对于一个碾压级的首席 MT， 在这里被人抢了仇恨，这是一种耻辱，哪怕是表露出对这种情况的担忧，那也显得很没面子。此时的翠豆是决心展示自己强大的 MT 技术了。 是啊，不用，我会控制好，不会抢了他仇恨的。 叶修也是回道。 你倒是来抢试试。 翠豆不屑地说着，手下操作更快，先前如果下这本还有些漫不经心的话，此时倒是极为认真了。 喂，去抢去抢去抢。 陈果一旁不住地怂恿叶兄，他就想看到这种场面。 小孩儿。 叶修鄙夷地望了陈果一眼，却根本没有去意气用事，继续做着一个控制好仇恨的输出。只是片刻以后，叶修迟疑地问了一句， 其他人还不能上吗？你们的仇恨要建立多久才问啊？ 崔豆一听顿时气昏了头了，太专心连这茬都忘了。 MT 不发话，其他输出不敢上啊，他这一直没吭声，结果竟然被这水替质疑了自己建立仇恨的水平。 我是忘记了。 崔豆连忙辩解了一下，这是实话，但是听起来特别的苍白。新路这边一听，也不等崔豆去招呼了，立刻以他指挥的身份下了指示， 大家上。 场面一下子绚丽起来， 守护者凯威不过是个小 boss， 拥有的就是一对一的强悍攻守能力，并没有什么大面积的群攻杀伤技能，所以众输出一拥而上，仇恨只要不乱，大家却都是安全的厉害。翠豆哪里敢大意啊，唯恐仇恨真跑到那个无敌醉俊朗身上去，本不放在眼里的一个副本此时打得比百人团战副本还要专心。在众人群殴之下，守护者凯威的生命下得飞快，很快就倒下了。装备掉出，队长新路上去拾取一看，是一把护龙斧。这是属于神圣系的武器，守护使者、驱魔师或是做输出的骑士都可以选用巨斧为武器。此时的十人队中，圣职系职业的玩家有三个，同为骑士的翠豆和夜修的无敌醉俊朗，再就是新路的牧师。牧师虽然可以同样使用巨斧，但以智力为重的法术职业显然不会选用这把同系武器中以物理攻击为主的家伙，而翠豆一身装备早已碾压这一副本，显然也不会把这护龙斧看在眼里。一时间，夜修的无敌醉俊朗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但是作为工会团队却还有很多别的选择，比如以团队的形式将装备捐给装备仓库，然后大家来分得所得的工会贡献度，再或者拿出去市场上卖钱，然后大家分金币。以这样一个以拿装备为主的队伍，正常情况下新路早把护龙斧分给无敌醉俊朗，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但是现在这个家伙很有些争议，划水的表现却可以第一个拿到装备，会不会让其他人心生不服呢？新路还在犹豫呢，其他人早在问出了什么。新路忙把护龙斧发出给大家一看后，一看非本职业，自然是失望的人多。结果那个无敌醉俊朗已经哈哈一笑， 哈哈，哎呀，是我用的呀，感谢大家了啊。喂，你好意思吗？ 翠豆果然也和新路有类似的心思，只是他毫不留情的就说了出来。 啊，你也要啊？你也要的话当然让你了， MT 优先嘛。 叶修说：“ 靠，我要这个干毛啊？” 翠豆抓狂：“